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34集，金绸挂匾。展昭对白玉堂眨眨眼，白玉堂反省了一下，想着刚才他要是没去洗澡换衣，应该就不会搞成这样了。展昭也反省，觉得白玉堂家的宅子要是没那么容易迷路，应该也不会搞成这样了。天尊和阴侯跟着包岩旁玉正走呢，听着小四子叫，一抬头先看到了展昭和白玉堂，觉得好巧。只是二位还没感慨完，前边哗啦一声跪倒了一大片，喊什么的都有，师尊公主此起彼伏。天尊和阴侯吓得一蹦， 哎呀妈呀，什么情况？ 再看秋天，美的鼻涕泡都快出来了，手忙脚乱过来招呼。 哎呀，二位神仙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啊，还请诸位帮我见证今日这揭牌之礼。 秋天边说边伸手，一指高楼之上的那块牌匾，众人随着他的动作都扬起脸望上去。说来也巧，就在众人抬起头的瞬间，上方一阵风刮过，那块挡着巨大牌匾的金色绸子就被风刮了下来，而随着众人缓缓张大的嘴和僵住的表情，那块绸子被吹落，慢慢悠悠地飘了下来。而此时众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块牌匾，倒不是说牌匾多好看，或者牌匾上的字儿多好，或者酒楼的名字多怪，而是在那块两扇门板那么大的牌匾上挂着一个人。那人的肢体扭曲着，好像关节已经断裂，四肢无力地悬挂着，手上脚上头上缠绕了好多金色的丝线，双眼圆睁，毫无生气地望着下方的众人，脸色灰白，嘴唇青紫，显然已经丧命。那具怎么看怎么诡异的尸体就这么挂在牌匾前，好像一具破败的傀儡人偶。开封府众人看了那具尸体良久，同时转过脸看还拿着彩球原本准备负责揭牌的展护卫，果然带衰的那个是展昭。而展昭盯着尸体也看了一会儿，最后转过脸问目瞪口呆傻在原地的秋天， 那什么，死的不是厨子吧？ 展昭等人这么巧撞到了苏州首富秋天的新楼揭牌，可谁知牌子上挂了一具人偶一样的尸体。这楼又高，招牌也大，牌匾上增福楼三个字在那具尸体的衬托下显得有些讽刺。秋天财大气粗，又喜欢气派，因此他建这座楼的要求就是走到城门口就能看见招牌，于是现在连城门口的百姓都看到了那具高高挂着的尸体。从此以后大家都不记得增福楼了，统称为开张招牌上就挂尸体的酒楼。这位死的是什么人？展昭他们初来乍到不知道，不过本地人显然有不少认了出来，就听到有人喊了一嗓子， 这不是石虎堂的三当家袁腊吗？ 石虎堂三当家 好像是听说过。 哎，就说今天石虎堂咋不派人来呢？什么时候挂上去的呀？ 哎呦，邪了门了。 人群开始议论，展昭等人则是观察了一下在场三大门派众人的表情，该怎么说呢，表情不一，而且似乎是内有隐情。按理来说这场面怎么看都挺惊人的，但那三大门派的人除了皱眉之外，脸上并没有太多惊讶的表情。先不说他们是不是早就知道袁腊会死，单单这离奇的死状，这么平静的反应，表示应该不是头一回见到。另外四大门派不和的也很明显，起码这三方眼里什么情绪都有些，就没有同情之类的。 就不能有一天太平日子，这大年节的。 天尊扬起脸就摇头，阴侯也摇头，二老不理会这案子，跑去一旁的画舫坐着，让月牙和陈仙煮茶弄点心吃，继续研究古董。包 岩和庞玉本来想看热闹，无奈太累了，脚都抬不起来了，也去坐着歇脚。小四子爬到天尊腿上坐着看古玩，萧良也捧着一个不知道什么年代的铜壶端详着。这几位倒是一派的过节气氛，悠哉悠哉。这时公孙指了指牌匾， 尸体要不要取下来？ 千万不能动。 几位江湖人连忙阻止，裘天也摆手表示不行。公孙皱眉不解，赵普也纳闷， 不弄下来难道挂着看？ 这是江湖规矩，要等石虎堂的人来收尸。 那样尸体可能会被破坏呀，尸体上应该还有不少线索。 展昭明白公孙的意思，但是也有些无奈。石虎堂肯把尸体交给官府就怪了，江湖事向来江湖了，这也是不成文的规矩。再者说了，他们此时的身份只是路过，虽然他是开封府的侍卫，但这案子发生在苏州，理应由苏州府衙门接手。不过这衙门敢不敢派人来跟石虎堂抢尸体都不用问，肯定是不敢。他们这次是初探，也不好闹得太明显，不然打草惊蛇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也轻轻摇摇头。展昭心中明白，白玉堂估计不是担心别的，而是怕他强出头，一下子得罪太多江湖人，日后吃亏。不过如果展昭什么都不说，那反而更会引起对方的怀疑。于是展昭就问裘天， 裘掌柜的，这是找你麻烦还是找石虎堂的麻烦？ 裘天张了张嘴，边看其他几家，感觉是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又不敢乱说。一旁洛满金看了看开封府众人的表情，二阎公和东皇门的人也都察言观色，众人都有些摸不准展昭莫非真的是刚好路过，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 怎么不报官啊？ 赵普见半天没来一个官差，有些不解， 围观百姓都那么多了，苏州府衙门怎么不来个捕快？ 不是所有捕快都有开封府捕快那么好的轻功的。 花一晨话说完，众人都看他，众人心照不宣，花一晨这是调侃展昭呢。司徒月和秦边都无语地看着花一晨，毕竟是亲师兄弟，他们都了解花一晨是喜欢挑事儿的人，唯恐天下不乱，但是好端端的招惹展昭干什么？白玉堂看了花一晨一眼，司徒月已经明显感觉到了白玉堂的不悦了，无奈扶额，得一口气得罪了两个。众人都等着看展昭怎么处理，听说他出了名的好脾气，会不会忍了？这时就见展昭抱着胳膊点了点头， 说的有道理。 众人都一愣，说完展昭对着远处的百姓吆喝， 赶紧去报官啊，让衙门的人快点，花少侠嫌捕快慢呢，这里出人命了。 展昭这一嗓子喊完，好动围观的百姓就都跑去苏州府报案了，一旁不少江湖人都被口水呛到了，众人都幸灾乐祸地瞧花一晨。花一晨脸上的笑容也有那么一瞬间一僵，虽然很快恢复了刚才的笑容。白玉堂观察了一下二阎公众人和洛满金此时的表情，按理来说四大门派不和，见花一晨失别，他们应该挺开心才对，可是不然，此时这两家也皱着眉头，似乎是对花一晨多嘴表示不满。 叫你无事生非，碰到厉害的了吧？ 司徒月狠狠瞪了花一晨一眼，花一晨也扫了扫下巴，展昭微微一笑问他， 花少侠还满意否？苏州知府似乎对本地疏于管理，要不要告他玩忽职守啊？ 花一晨尴尬，在场江湖人都斜着眼睛看他，谁不知道苏州府的官员根本不敢管这武林门派，可展昭是开封府的，包拯的出巡人马就在魔宫，而且眼前还站着个赵普，万一事情搞僵了，苏州府要保住乌纱帽，以后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日子就到头了，倒霉的是江湖门派。 展昭本来就算想管也不好开口，可这回倒好，华一晨送了个借口给他，自然是借坡下驴。反正提议报官的是他华一晨，所以说人什么都能欠，就是不能嘴欠。司徒越对展昭一拱手， 苏州知府向来公正清廉，我师弟说话不知轻重，南侠勿怪。 这是哪儿的话呀？ 展昭轻轻一摆手，一旁白玉堂和赵普背着手看风景，公孙仰着脸看尸体，其余开封府的人都觉得该叫你惹展昭，他只是长了张老实的脸而已，真当他好欺负。此时早有好事之徒跑去跟苏州知府报信了。 知府大人，有人来报官，说是出人命官司了，有尸体挂在了秋天新开的酒楼牌匾上。 肯定又是江湖寻仇，别管，要去也慢点去。 可是开封府展护卫正好路过，九王爷也在。 知府一听赶忙找官帽，边披官服边往外跑。他早听说包大人要出巡南下，但是先去了魔宫吗？怎么展昭跑这儿来了？这还得了，出了人命案，官府还磨磨蹭蹭不到，由得江湖人自己折腾，这让包大人知道了，他还混不混了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